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系有两句补充， 系补充。仲有一样嘅小赞啦，正式就公布咗会系政府系推行绿色债券。咁但又唔系 under 呢个嘅环保嗰度推行。而是 under 個經濟發展嗰度推行，咁我哋都追問咗阿黃錦星，佢就話：，係啊，因為呢個咧就係要由經濟局嗰度啊，我唔記得個 exact 名係點啦。咁經一個叫香港 QAA， 即係香港品質保證 Authority 嗰度，就係定嗰啲嘅 policy， 咁然之後嗰啲銀行佬啊、保險佬咧就可以去申請就發行綠色債券，咁都係好事，不過又係細節啦。最緊要你嗰個綠色係真係綠色先，唔好話係個我哋叫 green dressing 咁啊呢樣嘢啦。好，交翻啦，我哋讲房屋。 我讲少创科先啦。嗱，首先咧， 你补晒先，你补晒。 补完啦，系啦。我发觉上次讲少创科嘅嘢咧，其实同 Wayman 都有啲嘢，其实大家唔系好阿拉嘅。咁我讲翻少少业界啲嘢先啦。咁好多人觉得喂，我做亲创新科技，就可能整间 Apple 嘅公司啦。Uber 啦，整啲咁嘅公司，我哋知道品牌，知道成嘅。但其實喺創新科技個行頭裏面咧，我哋好講就話，喂，創新科技有啲情況就係我做一間公司出嚟做得好有規模啦，但係 target 個 market 唔係香港嘅。咁而可能好多時候我哋賣到俾一間可能要美國有線電視買我哋嘅產品嘅時候咧，美國有線電視話：喂，你間公司太細，我驚你執喎。咁佢就會揾其他嘅公司去收購你嘅公司。 係啊係啊， 就話喂。咁有佢担保一定唔会執啦 ,ok 啦。咁好多时候呢外面嘅人就睇唔到呢啲有啲咁嘅创科喺香港存在。咁你实际业界嘅人会知道又喺度啦。而为我嚟讲呢啲当然创新科技啦，你做到间公司虽然唔系上市，但你俾一啲外国嘅大牌子买上市公司买咗佢。其实啲好重要啲嘢嘛。咁点解我会特别提啲嘢就係、是、因为大家睇到创新科技嗰啲嘢都以嚟睇到啲你知嘅牌子嘅嘢，但係香港有好多呢啲咁嘅細嘅公司咧，不斷俾人買，亦都有啲不斷去創呢啲嘢出嚟，係俾人買佢嘅。跟住去人哋公司做咗一兩年咧，就 quit 出嚟再做呢啲咁嘅生意。咁你問我覺得係咪創科？講啲嘅係創科啦，有外國牌子買。但係香港政府知唔知呢班人存在咧？我係話可能有九成嘅人都唔知呢班咁嘅老細存在嘅香港政府。咁點解我特別提呢樣嘢就話？喺贸发局嚟讲，佢哋揾一啲嘢去发展个贸易啦。其实佢哋个坐个 panel 好多时候都揾啲业界人士去做嘅。但系创新科技咧，我只系睇到林郑只系话揾埋啲可能系一啲学者。有边个系真系做个创业、做个啲生意、做个创科呢样嘢？佢根本掌握唔到个脉搏，成个嘢去点揾？你揾嗰班有写 paper 嘅点做嘢啊？即系个问题就系你同嗰班真真正正做啲公司上市，你当然识啦。但如果俾人买嘅，你根本唔识噶嘛？你点同嗰班人联系先？你如果你个 panel 冇一班有经验嘅人嘅，你点知嗰班人要啲咩嘢？你只系完全系纸上谈兵啊，闭门造车啊！睇翻可能啲人做咗 paper 写嗰啲嘢，又唔系正式香港个创科嘅生态运作咯，根本帮唔到喺个业界里边嘅呢样。你可以话喺佢成份资料报告里边，我睇唔到佢喺呢方面即系实际上有咩动作会做咯。 即係簡單嚟講，你揾高志森去問佢點做電視做電影咧，佢係識交劇本嘅啫。基本上佢又唔係揾一個 business 嘅，你應該揾啲咩人去咧？你應該揾王維基去，咁啱唔啱？ 你可以咁講啦，揾王維基係啊，雖然佢都揾唔到啦，係啦。即系唔系揾王维基之前有啲下数，而家可能去咗 Fox 啊，即系揾 OOT channel 啊，或者你揾Will TV 里边嗰啲人啊，咁我觉得系 OK 嘅揾电视台，但系你唔 Will TV 啱啦， 系啦，你唔系揾其他，你唔系揾个写剧本嘅人算数咯。 即系讲开 Will TV 咧，你多唔多睇咧？其实 电视真系好少睇。 下个礼拜同你讲翻下好唔好 啊？ 你有冇睇翻下？ 睇咗两集，其实。你系咩方向先？老实讲，我系唔觉意喺朋友屋企冇嘢做，佢叫我揿俾佢睇，咁大家一齐睇咗两集啫。系即系我系个剧情未跟到去，你而家跟到计二十几集咁。 我唔系噶，我哋而家都系十五集啫。咁我睇反黑，我主要就谂 点咧？ 反黑系网剧嚟嘅 ，YouTube 有嘅，直头有成都睇嘅。 好多人讲紧啦， 系啦， 系香港制作， 香港制作系 唔系 VTV？ 系简单嚟讲系 李灿森 吓，李灿森 抹埋一班 噏唔出 陳國坤 係啦，即係以前係即係喺 少林足球辦 小龍，李小龍嗰、那個 係 啦、 哦， 基本上主要分齡就係來自啊陳國坤啦，同埋宋滿宗啦，十八座大王啊，即係同黨裏面嘅兩個人主要分齡，再揾埋一啲投資者， 哦啊、 而啲演員其實都有少少投資嘅，覺得呢個劇本 OK， 咁就其實好多人比較啦，就同無線嘅《視同者》比，就話喺大陸嘅點擊率咧就多過《視同者》嘅。我睇個原因就係話你問我係咪好拉個故仔，我又唔係好拉個故仔，但我係啦，我係喺裏面嘗試分析點解啲人會咁鍾意同埋佢成功嘅因素，係、 哦、 啦，所以我已經睇完嘅，下個禮拜就可以吹呢啲嘢出嚟啦。 我覺得呢樣嘢全部 你自己拉唔拉先？你自己拉唔拉先？ 我覺得有個隱喻喺度做緊嘅，不過好似好多人都喺度只係鬧，冇睇，即係有人睇完話 like， 但係唔鍾意佢某一啲嘅劇情嘅比喻，但我覺得其實嗰個係一個，即係因為你要喺大陸播得咧，就有啲嘢要收埋去講嘅。咁、 okay. 所以下個禮拜即係當可能大結局出咗嘅時候，我又諗下，喂，其實個隱喻可能講緊係某啲嘢嘅，只不過你班友仔你睇下啦，人哋想講一啲大陸唔講得嘅，就轉個方法講啫。 係咪事實上做字幕一定要用嗰啲字咧？ 哦，簡體啊， 唔係、啊、 簡體，係啲好第一紅色啊，好毛筆啊， 嚇、 啊！即係你一睇到咧，你就覺得係 唔係 ？Sorry， 因為佢一開條 opening 咧，係做啲字幕同 ending 唔同嘅 ，ending 係用緊電腦嘅。其實佢扮緊八十年代嘅電視劇集。 哦、okay, okay, 因為八十年代你嗰啲字幕咧，你睇翻大時代啲字幕啦，都係揾毛筆 overlay highlight 上去做嘅。佢因為拍緊嗰套戲講八九十年代嘅香港嘛， okay, 所以佢扮緊個通，即係其實同。 但我唔覺意睇到陳小春戴隻 Apple Watch 弊， 咪有啲穿崩嘅，但係啲。電話啊，啲 mon 都係用緊 CRT 嘅， 穿越啊嘛，玩緊。 唔係嗰個唔小心 咁我見到啲警察部咧，仲係有皇冠頭嘅，仲係有士奴婆嘅，即係咁樣。你話係咪認真咧？都有某部分係認真嘅。 唔係用 CRT mon 都好認真㗎， 佢、 okay, 好 難揾㗎。CRT mon 十三寸係街，即係嗰啲串數仲好，15、17寸嗰啲好難揾㗎啦。 你揾過啲機殼嗰、那個年代機殼都難揾㗎。 咁本地製作真係值得支持嘅。我對上一套就《導火新聞線》你介紹啊嘛，啊真係都 OK 㗎嚇。 係啦，即係點解我突然間問下大家？有冇睇電視呢、嗯、如果真係有睇電視嘅呢就即係其實我覺得 Viu TV 係第一佢係好重本地創作，第二佢係用好多資源去揾一啲新嘅口味、 Good. 令到即係香港嘅睇電視嘅人睇多啲唔同 variety 嘅嘢，即係唔係話你睇，老實講你而家問我無線做緊咩劇我真係唔知，好耐之前呢我屋企係冇教81㗎喇，冇教81冇教85真係唔會睇嘅，你睇下睇下真係會越嚟越蠢嘅嗰啲嘢，唔係話睇唔睇劇集嘅問題，好睇嘅劇集，你睇韓劇、睇日劇、睇美劇，乜劇都有一睇。甚至乎上個禮拜點解我特登講咧？我係有追陳奕迅嗰套喺 Viu TV 播嗰套劇。基本上咧，佢係將一個兩個半鐘頭嘅音樂劇剪咗做5集，咁每日播半個鐘頭咁簡單嘅啫。咁、但係你問？嗰套劇嘅場景其實得2、3個啫。一你就係喺何文田，因為住近你嗰頭咧，我特別留意佢啲樓真係舊屋3、4層高。單位唔係大，但問題就係你可以上天棚，係望落地下。哇！嗰個意境啊，幾緊要啊！仲要靚人靚景咧。第二個景咪英國咯，即係其實係唔係話好高成本嘅嘢、問題就係話，當你揾咗個好嘅導演，揾到啲真係識做戲嘅演員咧，你係會拍到啲嘅味道嘅故仔嘅。即係如果冇留意嘅話咧。上個禮拜五10:09呢亦都係一個特輯叫咩前馬加烈與大衛前度嘅其中一個章節。 我、呢個好受歡迎喎、我聽過講好多次。 係啦咁嗰套嘢就係林保怡同啊同啊嗰、那個女仔叫咩名啊 周嘉怡。 周嘉怡同埋另外一個好大隻而且無線嗰個呢 好大隻無線。 唔係啊你 咩廖碧儀。 廖碧儀係廖碧儀 係啦， 廖碧儀 有份做嘅。 廖碧儀輕騎，我要你講個男仔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揾唔係係林保怡，唔係揾嗰班人做，而係另外一個章節咧，就揾啲新面口啲人做。咁嗰集大概講咩咧？就係、講一個年輕男女結婚嘅時候，個男仔咧就喺結婚之前嗰晚就揾咗個 X。咁係講又係講啲好 delicate 嘅嘢。問題就係話嗰啲嘢係大家香港人睇落有共鳴嘅、即係當你臨結婚之前揾咗個 X。咁你又咁啱得咁巧結婚嗰日俾你個未婚妻知道咗，佢喺個婚禮上面去朗讀佢有幾愛你，咁你突然間 look back 就係話佢同你啱啱攤咗牌，佢喺婚禮上面問你，以後我就會俾心機，即係對住你一個永遠鍾意你㗎啦、我係講得出，我係永遠淨係鍾意你一個嘅，你講唔講得出以後淨係鍾意我一個，你唔會諗起其他人啦，即係跟住成套嘢就完咗，即係我覺得嗰啲嘢係都係大家要用腦諗下，係啲 真係有創意嘅嘢嚟嘅，即唔係睇薛家燕啊，即係仲要同我，即係仲要同我喺網上面見到有人仲中意睇蔡少芬嗰啲咩戲嚟㗎？咩郭晉安啊，咩黃祖藍啊，嗰啲翻曬大陸，你搬翻大陸做啦，嗰啲嘢喺香港唔需要嗰啲嘢㗎， 香港要升呢咯，係啦，我哋一路猛就係話喂。一帶一路咩領頭羊，其實香港最啱就係做香港係面對全球暖化、全球變化嘅中國成個世界嘅領頭羊啊嘛，喺科技上 啱啦。咁呢度要兜翻去邊度講咧？喺林鄭個施政報告答問會度咧，即係待於嗰個咩睇下先，馬逢國啊，即係 銀都影業係咪？ 嗰個出。文藝出版及咩嘅界，哇好難記嗰個界別，雖然我有份投票。問題佢講出嚟係乜嘢呢，就係、是、話喂你而家嘅版權法要重新修訂喎，要點點點。啊佢即係我最抵唔到頸嘅就係話香港喂好多人侵犯版權。我真係頂你個肺，我一聽到真係血壓飆。侵犯版權最犀利嘅梗唔係香港啦，當然喺大陸啦。喂咁你呢啲攞嚟香港立法會講，你就話大陆侵犯版权日益猖獗，於是香港嘅版权法要修订。喂，而家都唔系讲紧嗰样嘢。马逢国，你代表呢个界别讲嘢，你真系大佬，你瞓醒未啊？你电视电影你又唔睇，咁多年你做嗰啲乜嘢啫？吓 ，Hidden Agenda 你系要执咗佢，应该讲嗰啲工厦点样修订你嘅地契，容许一啲较小型嘅团体可以喺工厦里面做表演，一样嘢你都搞唔到。 嗱，我同馬逢國講幾句啦，版權法嘅嘢。雖然我唔係法律專家，咁香港版權法就 out 咗好耐，即係有廿幾年冇 update 到。你對於 digital 呢啲係做唔到嘅， 我同意。 係啦，咁再講埋先。佢講大陸，如果佢講大陸版權即係盜版猖獗，其實香港其實咪有啲法例未 review 到啦。所以其實如果你話想將嗰個嘅檢控啊，想推到大陸咧，其實係有困難嘅。如果你反而你 update 翻香港嘅法律嘅時候咧，你對啲跨境嘅檢控啊 review 嗰啲，其實係會。幫助有喺度嘅，咁佢講嗰啲番嘢係啱嘅。不過政府就唔好似梁振英咁撲街，就喺 video 版權法裏面就設埋啲毒藥喺度。你一係就要埋啲毒藥，一係咧你就冇 update 呢樣咧就最賤啦。 即係成件事咧就真係老實講未講完嘅。個問題係咪你話我唔贊成 review 咧？其實喺上年傾嘅時候，阿蔡奇佢哋係講咗無數咁多次，究竟真係仲創作嘅人會加啲乜嘢修訂落去嗰個版權條例嗰度？而你政府係覺得要畫一條死線，你哋嗰套係跟林毓華嗰套，大家冇得傾啊嘛。咁係咪咁咪唔立咯？個問題個死結喺政府嗰邊，就唔喺民間呢邊啊嘛。第二樣嘢，你話喺香港最緊要一個仲創作嘅人，即係嗱，我好坦白講嘅。你喺香港做一套電視劇俾香港人睇，你 prospect 嘅 viewer 有幾多啫？問題就係話，好似頭先大家提過嗰個例子咁，反黑咁，人哋講緊幾億 click view 啊！你喺香港拍啲乜嘢有幾億 click view 啊？冇啊嘛！咁你所以就係話，你個創作究竟你係覺得唔係我要吸引大陸資金，我一定要面向大陸市場，你咪要揾即係佢哋覺得冇問題嘅嘢去影射又好啊，拍一啲佢哋有。即係比較多啲人想睇嘢囉，但係你話將陳奕迅嗰套嘢搬上大陸睇播唔播都係冇。我只可以話其實一個經濟又或者一個創意產業，每一個人都係諗住面向世界嘅話，呢個世界冇創意嘅。即係有嗰種創意，就係話跟隨什麼叫所謂叫世界主流嘅嘢囉，但係每一樣嘢 retain 到最 localize 嗰啲所謂叫文化嗰啲所謂價值觀冇啦。 嗱，我有少少反調啊！最近我有跟劇嘅，咁有套台劇叫《通靈少女》， 嗯， 完全係講台灣嘅一啲陰陽眼啊、鬼上身，完全好 local 文化嘅，直到用閩南話做嘅。咁基本上個 viewway 咧係橫掃咗，因為成個東南亞。即係包括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嗰啲，完全冇嗰個文化。 因為人哋個華語市場係講緊普通話嘛。 等我講埋先， 因為有閩南話喎， 係啦，因為閩南話嘅，因為喺嗰啲宮廟裏面標同上身一定用閩南話嘅， 而成套劇都用閩南話， 某啲重要情節全部用閩南話，重要情節 係啦，重點啦， 係啦，咁點解我會特別講呢樣嘢就話嗰套戲個 background 就係有啲唔同嘅，就係話係少有地中視，即係台灣嘅中電視啦，係同 HBO 合作。去整呢套個 budget 好大嘅，咁而 HBO 負責就話令到啲本地嘢係要講到外國嘅人明， 大家係有興趣知台灣本土一啲文化嘅。但係個問題，你有冇理過外地嘅人睇要講到佢明呢？佢係喺呢方面兼顧做得好好，即係香港人冇嗰個文化，佢都能夠講得到個故仔，你明白嗎？所以你問嘅話，我哋好多時候留戀本土文化，好留戀嗰本土自戀自嗨，我睇得明，外國人睇明，冇忘記過。喂，我哋一個國際城市，我哋有好多嘢係好睇，但我哋有冇諗過，我哋令到外國嘅人明我哋啲優良嘅嘢去講呢個故仔呢？我覺得而家即係香港嘅創作就兩極化，就有班人就係諗住我淨係講啲嘢我自己明，我冇諗過令到外國人明。你諗下，我哋睇緊韓劇。韩剧有好多韩国文化噶嘛，嚟到香港韩剧，其实佢有谂过我点样讲明外国人听，我哋点样睇得明美剧啊？系因为佢哋有谂过呢样嘢，但系香港做本土嘅创作人好多时冇谂呢样嘢，我去讲个故仔，我去讲到一个冇呢个文化背景嘅人，因为咁而爱上咗香港文化，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是、出现咗两件问题，一就完全系濑晒大陆鞋底嘅，嗰套嘢唔系俾香港人睇嘅，俾大陆人睇嘅，另外就系、是、哇，净系香港人自嗨嘅。唔得噶嘛！你想你个文化唔死嘅，你一定令到你个文化讲到有离开香港嘅人都中意嚟香港。我觉得呢样先系正路啊嘛。 其实我想讲嘅系，你系好难就系话我而家嗱，好简单，用你头先个例子，我都要啲资金，我都要个团队，又或者我起码有一样嘢系 in place 咗，我先做得到。你话如果唔系，即系譬如我系一个好小型嘅创作室嘅话，我要拍一套戏，我可以接触到嘅资金就系话 Viu TV 嗰套音乐剧，因为嗰套嘢点解拍成咧？第一就有 sponsor 先啦，第二就陈奕迅而家有新碟出啦。你呢样嘢系冇嘅话咧，系唔会有一样咁嘅嘢噶。咁你系啦，做创作嘅人就会谂下，就系如果我为一个细嘅电视台，为一个咁嘅 viewer 嘅数目。我要去創作咧，就唯有永遠就係局限喺個咁 size 度。但係問題，你問我點解要咁做呢？係因為老實講，你問我香港真係中意欣賞一啲創作嘅人，真係民心，我覺得真係唔多。 呢個亦都我講翻呢個文學語境嘅問題啦。香港即係我自己有留意啲文學市場嘅啦。香港嗰啲小説即係出名攞獎嘅文學小説咧，就全部都係好王家衞 feel 嘅，即係你真係好煙。啲 app 喺里边你所知道嘅嘢，你会觉得好好睇咯。但系冇而香港嘅文学市场嗰个界线系分得好开，即系一系就好纯文学，一系就流行文学，中间系冇乜人喺中间里边游走嘅。但系其实你成个样嘢创作光谱好阔噶嘛。 我呢样我同意啊。 系啊， 所以头先我讲嘅嘢唔系话 either A or B， 而系话我觉得最需要反省嘅就系话点解香港嘅土壤，点解香港人中意睇 TVB 嗰啲剧，即系呢样嘢佢唔明嘅，即系只要。你睇下你 Facebook 有几多个人闹緊 TVB 啲胶剧啊？你睇下 TVB， 你睇下几多人喺 Facebook 闹緊嗰个系 CCTVB 啊？但系问题同一班人嚟嘅、哦，佢呢头话俾你听就系嗰个 CCTV， 哇，嗰啲剧会越睇越蠢。但系佢转头话唔系啊，我好想睇蔡少芬。 其实我坦白讲 ，TVB 嘅人咧系有能力系拍到我头先讲嗰种嘅， 系咪啊？ 而间唔中 TVB 一年里面呢都会试一两套呢啲咁嘅嘢嘅。咁 天与地 天与地又旧少少啦，即係我最近有追到年两年啦啊，郭晋安有嘅嗰套中间人啊，嗰套系一套好少可系梗系冇梗系冇乜听过，因为少人睇嘛，播出嚟唔 OK 嘛，但系其实佢讲个古仔系讲得 OK 嘅，系啦。咁即系咪冇能力冇资源做咯？唔係，可以簡單嚟講就係、是，成個創作嘅管理層懶，因為佢只係諗住我有咩套劇可以令到更加多廣告商可以 sponsor， 而唔係諗過我係套劇拍到紅到啲廣告商要黐埋嚟。 因為所謂 TVB 造星就係、是、要做一啲完全冇自己個人風格嘅靚女個殼。出嚟呢、這个壳系笠乜嘢攞得嘅，笠埋避孕套又得，笠埋嘢食又得，笠埋你间鸡粉又得，佢要做啲咁多壳出嚟。最惨就系话，其实你谂下嗰堆咁嘅花旦咧，个个壳一 Q 样噶，卖呢个牌子又得，卖嗰个牌子又得，卖高档又得，啊再唔系中意钟嘉欣系失势啦，你整个去卖大陆楼盘又得。你 TVB 系中意啲咁嘅操作，点解你唔睇下人哋？即系人哋 Viu TV 系咪咁操作先？从来冇一样咁嘅嘢噶嘛。 好啦，我同你拉翻去你应该要讲嘅嘢先啦。咁其实喺创科或者文化方面， 你撩我讲嗰啲嘢， 我好叻拉嘅，系啦，系啦。点解会出现嗰啲问题？就话因为香港咧有钱人投资市场咧，实在投资地产嘅 return 太快太短啦，所以令到你唔同外国，点解外国好多人投创科技啊？即系我其实嚟之前我睇过，喂，其他政府点解投创高科技？ 技嘅，我會睇印度，印度嗰份星同香港會比較似，因為 你同唔同意呢樣嘢？因為你講嘢太 inspiring 啊，又辣咗我其他想問嘅嘢。你同唔同意Uber 嗰啲所謂叫曾幾何時係初創企業，而家大企業啦？佢係睇緊嘅嘢唔係而家五年、十年嘅經濟，係睇未來二三年嘅經濟。 Uber 絕對唔係 Uber， 即係坦白講，好多時候我哋講啲創創企業就係做咩呢？就係創 kick up 咗。我衰咗嘅，我 loss 会少啲，得嘅时候我不断掉钱落去再去膨胀。即係你如果你讲 Uber， 我成日会谈 Uber 㗎。Uber 有好多问题呢。 我纯粹问你呢个问题，所以係。 係啦，有好多问题做得唔好，例如佢可以因为有啲外国有啲城市啦，即係美国有啲省唔鍾意 Uber 㗎。咁佢有咩方法被人哋检控去做呢啲咩呢？佢就 record 晒所有官员嗰啲电话号码、手机系电话号码，嗰班人 book 叫车呢，放蛇一定叫唔到㗎。你话呢啲嘢系咪一个正常企业应该做嘅嘢？OK， 犯法嘅，佢 anonymous 知道边个人搭车，边度几多嘢嘅，但系其实连你个 system 咧 ，CEO 有个叫 God Mode Access 嘅，佢知道边条搭咩位噶，佢直头可以叫到你嗰架车，直头佢试过一次有个议员想唔知点样对佢做啲咩检控啦，佢直头控制嗰架车 deliver 个议员嘅 destination 咧，系喺佢面前话俾你听，我而家要你我面前，我话俾你冇可能成功嘅，个 CEO 又讲呢样嘅说话，当然个 CEO 炒咗啦。因为咁，但系 Uber 系做好多呢啲嘢，所以点解我成日会话 Uber 呢啲嘢冇规管就是，喂，你政府，你 所以上个礼拜你知唔知讲我同你讲嗰段嘢就有人话，喂，有规管啊，点叫嗰啲叫咩创意企业咧？ 系啦， 咪有问题咯？ 我系咯，我就话点咪有问题咯？点会系咁嘅啫？ 唔系呢条线要好难， 唔系你个法例要追嘅。即系佢出嚟系未有，跟住你就要 error 有咩问题就要规管。 即系我同阿昌讲就系话，你呢啲嘢就更加要规管，系要追上时代。有啲乜新嘅 regulation imply 咗，大家系同意嘅，令到嗰样嘢越嚟越好。而家就唔系，你唔中意我啊嘛，我咪同你斗气咯，咪大家斗 loophole 咯，咪大家斗揾啲哇喺嗰啲所谓叫做陷阱出嚟，我啊 hack 你，你 hack 我咯。咁但系问题就话嗰样嘢系咪一个？所謂叫公平競爭嘅環境，我覺得唔係啦，即係導致到就係話，咁你Airbnb 咁樣，真係一個好好例子，啱喎，嗰樣唔係酒店嚟喎，問題就係話，你係咪需要你自己所謂叫出租房屋少過30日嗰啲 regulation， 你係咪要與時並進呢？你話唔係，嗰啲係創意企業，所以大家都唔應該管嘅。 错咯，因为我觉得你创业企业出咗问题就系 first mover 好似赢，但系个问题政府其实就有责任加 regulation， 令到可能有啲人系 coming up 嘅， 系 可以 fit 到嘅。 你 有竞争 未入嚟嘅人，更加喺个竞争市场里边去令到去更加完善个竞争市场啊嘛，唔系就系话大嘅佢继续，因为佢有 infrastructure， 又或者佢而家有嘅 resources 可以令到新竞争者入唔到嚟嘅。因为只有你，即系等于而家嗰啲地产霸权，咩叫地产霸权啫？你有200亿生意，你系咪可以搞呢门生意？而家就系搞唔到嘛，因为你请唔到或职嘅官员，或职嘅前官员，你唔识得点样可以将啲面粉发水嘅程度发到你有一赚啊！嗰样嘢先至叫地产霸权啊嘛！喂，有啲嘢系可以净系俾地产商做嘅咩？哦，唔系，而家有样嘢仲叻，嗰两个字叫阿爷。即係如果係中國資金嘅話，佢就可以買通個政府做一啲你哋四大地產商做唔到嘅嘢。大家係希望一個咁嘅競爭環境咩？我唔認同喎、哦。你應該將個門檻降低，大家可以參與嘅時候，更加去令到呢個競爭市場更加白熱化先係好㗎嘛。我即係我唔明白嗰啲即係其實喺 YouTube 個 review 嚟，即係我老實講，我費事喺上面躲到同佢 comment 喺度搏啊，搏嚟冇意思嘅。但系問題就係話，你大家所謂叫一個有公義嘅政府，係想大家係有一個更加公平嘅情況去競爭啊，定還是係覺得可以找到 loophole 嘅人，佢繼續發達，可以 hack 到呢個 system 嘅人繼續去得益？我唔認同咯， 唔應該係咁咯， 唔應該係咁咯，嚇咁啊咁啊講咗一節啦，下節先講， 行啦， 走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